多香港人為了買層樓建立自己的安樂窩，可能要勞碌一生，每個月供樓和交管理費已經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近年屋苑招標維修工程和採購服務出現圍標或者疑似圍標的個案，這些個案裏面小業主飽受到管理公司、承建商、大業主、業委會甚至乎法團的重重圍困。那究竟怎樣看著自己的荷包呢？看解圍，我們幫到你。 好啦，嗱，头先休息期间咧，就本来谂住过五千，咁我就琴日有个听众喺墨尔本翻嚟游行啦， 而家谂起翻嚟，跟住 number 几抵死喎， 系啊，咁啊送咗支酒， 水喎， 咁我谂住庆祝过五千噶嘛，啊，点知你去咗厕所之后，即刻跌到得翻4445，本来4900几噶啦，已经系， 系咩？会吸引嘅，放心放心， 咁我就决定咗噶啦，加埋呢个土白希塔，即系希土一千都系过唔到五千。我下一個禮拜就看看聯絡啊，而家有個好行嘅叫做咩？ 係咪而家你成日話我一嚟就 車釐歸係啦，我都唔記得咗叫咩名啊？ 咩叫車釐歸啊，大佬？ 一個網一個僆模嚟嘅應該係，咁，就好似 最近好出名嗰個 大台嘅節目咁啊，收尾就好似同阿澤有啲即係呢個錢銀瓜葛咁樣。咁嗱，我就即係睇佢。 你揾佢上嚟啊？ 唔係，我揾佢做民陣嘅呢個軍師嘅，希望點解咧？就係佢 manage 個 timeline 咧，咩時候放咩料，截幾時擠牙膏，最後尾再掟個錄音出嚟一鋪過就收人皮咧。呢下咧好多政客都做唔到，我覺得係 我做唔到。 係啊，喂，即係我一路有追，我問下邝明轩話你有冇睇呢個新聞啊？咁樣，咁佢話冇啊，咁唉啲咁嘅嘢睇嚟做咩啊？咁樣。幾千萬， 我都知道你會好留意嘅咧。 唔係，我唔係留意佢個樣子。我知道你想講咩嘅，我絕對唔係啲咁嘅人嚟嘅。 我知道你唔係講， 我亦都唔睇身材啊呢啲咁嘅嘢嘅。我就純粹睇佢嘅政治技巧啊。即係一個有 potential 嘅一個政治嘅呢個 spin doctor 就係咁啦。 嗯。 係嘛？將嗰個姓程啊，程美段啊，叫做係啦。 美好嘅身段啊嘛，呢個 我估呢個假名嚟嘅， 呢個偽名嚟。 美好身段咁啦，但係點解叫車釐歸咧？我都唔知道，有冇人知話俾我聽？ 佢姓徐嗰啲真名係 唔知啦，但係呢你諗下佢最後尾哦引你講完一輪，跟住引你再串我，跟住我好禮貌地回應，跟住你又再串我，然後最後尾就抌段錄音出嚟。咁你諗下呢個唔係容易 handle 啊，因為冇人識佢㗎嘛，同埋佢喺輿論上佢同黃心明一樣處下風㗎嘛，其實 係 係咪即係喺下線嘅挑戰上線嘅人㗎嘛。咁，所以呢嗱呢個大家記住啦， timeline 好緊要㗎。包圍立法會，其實我想講的就是五月一定要 check 清楚，第一個叫做公聽會幾時舉行，我就會呼籲大家一起去參加。 我從無論 你是專業人士好，乜嘢人士都好，你都要去立法會的公聽會裏面去表態。有咁多人得咁多人去， 排多幾場。 喂，議員聽民意係嘛？再唔係。叫埋你啲藍絲老友一齊去都唔緊要，呢個冇分黃藍嘅，我覺得呢個問題係咪先？喂，幾多藍絲大陸設廠啊，大佬？邊個唔係做大陸水生意㗎？叫埋鍾樹根去啦，你老友 唔係我老友嚟㗎， 上過你咩㗎嘛？花生台節目㗎嘛？ 你叫佢上嚟咯，我下個禮拜。 啊好啊，叫佢上嚟講下逃犯條例，或者大陸種番薯驚唔驚咧咁？ 係咪咯？佢都做咗逃犯喎，隨時都係。 咪咯，你仲要你張卡片，我仲有喎，The People Republic of Hong Kong 喎。大佬死罪嚟喎呢個。 唔係，我覺得程小姐呢一次咧，嗰個做法咧就係佢明明自己 underdog， 係就係點解你攞頭先嗰個經驗係啱嘅？就係話，喂，民陣又好，成個泛民又好，經歷咗呢幾年裏邊咧，我哋嘅低潮咧，我哋都係 underdog 嘅，但係佢係沉着應戰嘅，係咪啊？我哋係有步驟嘅。你話佢擠牙膏又好，你話佢即係有部署又好，喂，其實咁樣先至能夠反省，即係呢個。對巨人哥利亞的時候呢，有時我們都犯了這個錯誤，就鬥你咯這樣，反而覺得呢就是自己蝕底自己。但是今次這個 女士呢，啊，我都真的覺得，喂，如果是1500一集，那不如我們找他都抵玩，啊，大佬真的。 但是記住一個禮拜好找數，不要想 緊要，我們先付錢先， 噏分比，我想聽眾都肯比， 是不是？ 如果講明了， 講 明眾籌請他來， 是不是？ 即刻肯俾 你分返開呢條數喎，特登係放 喺肯定係啦， 叫佢教下我哋點樣處理啲 PR 嘅問題囉。 第一timeline management 啦，第二就係呢個新聞稿寫作技巧啦， 第二擠牙膏， 第三就係擠牙膏嘅技巧啦， 點樣褪啲料出嚟先， 第四呢就係呢個叫做如何有節有理地去反擊巨人啦，咁樣呢啲我覺得都係今日 四五個 point 㗎喎，四五集㗎喎， 今日社運裏面最需要嘅 係 係咪？佢 position 自己好低㗎喎，你要記住喎， 係啊，佢係下手嘅人㗎嘛， 係啊，佢個姿態好低㗎喎，佢唔係將個姿態擺到等大家度對罵咁樣㗎喎，所以我就話呢個呢有嘢學㗎，點解呢？巨人戰勝哥利亞，正正就係當哥利亞拿住把劍喺個山衝落嚟，覺得自己好勁嗰陣時咧，就係而家777嘅問題啦。 嗯， 佢覺得哇，頂我志不求已，事不避難。我諗啊，星期日之後到而家，佢都未瞓過覺。你睇佢個樣，真係噶， 面如死灰， 面如死灰，真係我諗瞓唔到覺。我諗佢老公都唔敢翻屋企添啊，白襪仔都唔敢著啊，我諗。直情係悶鑊 隔離房， 悶鑊走人添啊！我諗唔敢翻去呢個禮賓府添啊！我諗。 唔係，老實講，我而家開始同我哋今日經過第一、第二次講完七一七之後咧，其實我開始同情佢。 嚇、啊，唔係話？ 我意思係佢而家 抵死嘅喎、 啊，床板夾春袋， 佢 又 嘅喎， 佢又 係， 佢去又唔係，唔去又唔掂。嗱，唔去你點同阿爺交差咧？梗去又自己送自己一 齊。好簡單，你問我 ，Distant 叫阿湯家華 頂曬佢， 李家超 頂曬佢， 雙殺。雙截棍出嚟頂曬佢，就床板夾佢好啦，就唔好夾我。 你諗下當年董建華，你真係提醒我，其實佢喺廿三條嘅問題裏面咧，係冇乜出聲嘅條友， 冇咪 全部揾阿葉柳， 係啊， 揾阿梁愛詩嚟頂，最後咪一樣自己上身。你呢條今次呢條屎橋得唔得？你老實講，佢得一條路走嘅啫，就係同阿爺鞠躬下台。 冇啦 ，hea 做，你問我 hea 做， 扮到好認真，但係其實係 hea， 即係咁。只見身肉就唔見米白，扮做牌係嘛？實際上裏邊咧九唔 爛牌嚟嘅， 裏邊九唔搭八係嘛？但係咧就上咗一張之後咧扮清一色，就只有咁嘅打法，我覺得。 嗯。 咁仲要咩咧？暗砍打俾陶謹申上一張啊，咁樣俾泛民上一張啊，咁樣。 係。 咁嗱，坦白講，你問我個零月時間，而家五月 拖到嘅， 拖到七月， 拖到 拖到絕對拖得到。 會期最後幾時啊？可以加時㗎係嘛？即係十號到啊！ 但係你諗下啦，如果拖到七月都過未表決，而接近區議會選舉嗰陣時候，點解建制派要咁樣幫你背書？ 所以我哋都要 咩呢一鑊嘢？ 我哋都要 leverage， 一定要 keep 住個民意壓力，一定要 keep 住個民意壓力，個温度一定要 keep 住啦。 嗯， 點樣 keep 住温度呢？這個就係泛民同民陣嘅考驗嘅智慧啦。即係點解我提車釐歸就係咁啊？一單咁少嘅事，其實只係講緊幾千蚊。 我知道你想講呢句嘅， 但佢 keep 住嗰個温度啊，你明唔明啊？ 我知 道，即係你諗下，連阿澤一個咁叻嘅人都俾佢咁樣咧跌咗落去佢個陷阱嗰度，呢、這個就係所謂有嘢學啦，就係、是、你要令到咧 keep 住個温度，包圍立法會唔可以日日包圍，真係㗎呢個唔可以亂用，但係你點樣 keep 住個温度咧？第一 delegation 上去立法會公聽會。XY 交叉挑人嗰啲何傻言嗰啲，一定會出事嘅呢啲友。 佢唔出席啦。 啊，點解有車釐歸走過嘅頭先？ 係啊，唔好講呢個題目咩？ 六十個， 我哋兩個飲大兩杯，講講係出事。 六十個， 我哋幫 法案委員會主席、法案委員會成員啊嘛，六十個委員，就算何傻言被禁止出聲到，總有個傻嘅容海恩喺度嘅。係嘛？總有啲葉柳抵唔住頸啊！呢啲咁樣嘅。 啊，葉柳容易抱屋喎。 係啊。 佢而家好似即係為自己 翻 身咁喎， 唔抽不何傻言，起碼 call 咗琴星期日，起碼 call 幾萬人出嚟㗎， yeah. 真㗎。好啦，跟住仲有獄中，唔好忘記戴耀廷嘅獄中來信咩？ 加持、 啊、喂，獄中來信，我點解唔可以喺個立法會嘅 delegation 嗰度讀啊？係咪先？我俾戴耀廷上我身得㗎嘛？就算阿 Benny 唔喺立法會咧，你都可以阿 KM 上你身日，你咪坐喺度讀咯。嗱，呢封信。我是代表陳建文讀出嚟嘅，點解唔得啊？所以我話大把嘢可以做， 咪所以好事嚟嘅。嗱，今次咧，即係對好多泛民嘅朋友嚟講，當然我哋好傷心。 認真審議，不過最重要， 但係佢頂一板咧，係對香港個成個運動咧係有幫助嘅。因為我成日都講，有好多時候你最中意用一句英文口號噶嘛，你話 No pain no gain。我記得我喺你嗰度學嘅呢句説話，喂，確實係。 香港咁多年嚟嘅民主運動，其實我哋係冇乜付出代價嘅，或者唔係好大嘅代價啦，最多都係搞下案底啊，罰下錢啊，仲有少少 暴力。上次你哋喺東隧嗰度嗰鑊㗎啦，係嘛？ 冇錯到啊，最後贏咗媽媽田。 係啊， 媽田贏咗。 但個控罪好重喎，嗰次係。 本來係判14日啫，都係嚇。咁但係，喂，有啲人喺監獄裏邊，其實我哋要好好利用呢一個咧，成為我哋運動嗰個部分。 阿明咧，喂，叫阿明寫出嚟，我幫佢讀都得㗎。 係咯。 所以我話呢個大把嘢可以玩，只要嗰個民意大象已經出咗嚟嘅話咧，我記得當年點樣懟冧朴槿惠。 嗯， 喺首爾初初喺首爾嘅燭光集會，所謂嘅 幾千友 燭光革命，幾百友嘅初初。 係 當時邊度人諗到幾百友嘅集會可以令到呢個朴正熙個女可以倒台？大佬後邊全部大財團軍方， 嗯， 係改咁樣去懟冧佢。當然你話南韓係一個民主嘅體制。不過南韓民主體制背後其實跟日本一樣是一個很封建的國家的，一樣是很講輩份，你看到那些娛樂圈現在的醜聞，你已經知道了，其實全部都是講社會地位，上級怎樣命令下級做一些很屈辱性的事，這個就是南韓社會的本質。 所以我覺得香港人這一次呢就趁這個機會來反彈，亦都為自己呢爭回啖氣。老實講，嗰幾條友無端端幫我哋頂咗個板喺個雨傘運動裏面，因為佢而家告邊個咯？ 佢代我哋去坐嘅啫，其實係好似鍾耀華講 ，and every man 個個人都有份嘅。其實 我哋佢作為我嘅 representative， 喂咁我喂輸咗咁多場咯，喂呢一場仲唔我哋努力地去搞搞佢啊？ 同埋我覺得好簡單，你問我，我只係一約一個諗法。如果我哋能夠成功去懟冧呢個嘅逃犯條例，無論係拉到佢過唔到今屆會期好，或者撤回好。我覺得呢個就係最好迎接佢哋出嚟放監出嚟， 同埋呢個都係 achievement 嚟嘅。對我哋喺呢幾年裏面咧，面對咁樣嘅失落無助啊，同埋一事無成啦，呢個係 喂你記住喎，佔中崛起係同當日令到國教撤回係有好大關係喎。 嗯， 係2012年梁振英一上台，學民思潮策動呢個反國教運動，最終120,000人包圍政總，逼令呢個政府撤回。 係。 然後先至去令到跟住嗰個嘅佔領中環嘅運動係一個星火燎原啊嘛！ 我嘅諗法就係咧，我哋需要有 empowerment 嘅喺呢個過程，我哋要 運動係要成果咯，其實係好簡單， 即係小嘅勝利都係個勝利，即呢啲咁嘅小勝利為大嘅勝利。 好簡單，等於上次選唔到法案委員會主席，我覺得都係勝利㗎。今日選唔到，亦都係另外一次勝利。如果贏多一次，咁就過三關啦。三次都選唔到， 因為點解咧？我覺得好多時候咧，我哋都係完美主義者。有多時候我哋面對呢個強權嘅時候咧，面對咁多個失敗嘅時候咧，大家係開始妄自菲薄。 喂，同埋你去到個地步，嗰、那個中共嗰、那個係一個咁偉大嘅國家機器， 嗯， 係咪？我哋香港 輸係正常，我應該係 一個咁 Q 細嘅地方，即係等於叫香港隊對呢個巴塞一樣，係咪？你要阻止美斯長驅直入 係好難， 係好難，但係要盡力踢好嗰場波，呢、這個亦都係點解？有一班香港嘅年青人去支持香港隊嘅原因嚟㗎嘛，就算佢輸咗都唔緊要，最緊要盡力踢好嗰場波。喂，大佬你唔知道一個一美十，美斯會跣腳㗎嘛，謝拉特都跣腳啦，係嘛？所以我就話，如果個計劃要好細緻，當年太陽花學運佔領呢個嘅立法院，其實人哋嘅部署好細緻嘅，200人㗎嘛，其實係。當然而家跟住好多嘅後續嘅工作，點樣規劃呢個亦都係。有待民陣去自己去傾，但係我覺得今次係踢到個隊形出嚟。 係 個原因係因為我哋去反對一樣嘢，唔係去爭取一樣嘢。爭取一樣嘢咧，就各自有自己嘅諗法。 嗯， 但係因為反對呢一樣嘢咧，就目標一致。 係 簡單啲，手段各異冇所謂，因為目標一致啊嘛。 簡單啲亦都 係啦，亦都可以團結到大多數。 喂，同埋對香港人嚟講，面對呢個國家機器呢、這個強權啊，管理14億人民嘅地方嘅政權嘅時候，喂我。頂一板就頂一板喎，其實我哋爭取嗰啲嘢咧係難度高好多嘅，即係例如要真普選啊，要即係冇西 中國民主啊，平反六四 嗰啲嘢，老實講係真係理想 嘅，死都見唔到嘅真 係啊，即係十世都做唔到。但係如果你連頂咧都唔去頂咧，咁我哋就又有遺憾喎。我覺得呢個係唯一我哋喺呢一個逃犯條例裏面對我嚟講咁重要嘅一個指標嘅一個作用喺度。 我覺得好簡單，等於香港隊一樣。 是 英雄輝就是守住個龍門，唔好俾人入。 係， 盡量後衞有咩事就大 Q 高 Q 大棍解圍，將個波省上去前邊， 拖到時間， 拖到時間得時間，有傷就炸傷跌喺度。如果唔係球證唔喺度就打爭， 唔係就踢出界。 係啦，如果球迷執到個波，再將佢抌出去呢個花墟出邊， 就係咁簡單啦，令到嗰場波拖到佢發爛渣， 嗯， 發爛渣亂 就犯錯， 亂再亂攻都入唔到波，咁咪有機會入翻去波咯，入唔到波拖到完場都好。所以我就係話，有陣時層意過高咧，喺運動裏邊咧係令到群眾好挫傷嘅積極性。譬如你話我要共產黨倒台嘅， 屌 你講呢啲真係嘥氣啦，係嘛？即係有好多人咁講嘅以前，我唔要平反六四，我要共產黨倒台咁樣。咁即係大家都知道講呢啲真係嘥氣啦咁樣。即係我覺得我哋你望翻我哋嘅生活都係，其實好多時候有好多 baby step 嘅 achievement 去組成嘅啫嘛。有幾可幹過一件轟轟烈烈嘅大事？ 誒，頭先我講嗰個啊，華叔嘅金句就係積小勝為大勝啊！呢句係大金句嚟㗎，大佬。是要铭记于心的，大佬。喂，我哋输咗咁多波，咁多板啦。喂，而家有咩选择？咪就系顶呢一个逃犯条例咯。所有嘢都唔重要啦，即系嗰啲咩最低工资又好，领会系咪私有化都好，都唔重要啦。暂时 唔系嗱，好简单，一个 vehicle 嚟嘅。如果呢件呢、這个运动里边能够成功，即系话会将过去嗰五年 嘅屈结啊， 所 一铺顶咗 一种宿命也好，或者系觉得即系社运低潮啦，冇得搞啦等等。我覺得慢慢走翻出呢個陰霾，由呢度走翻出嚟。 嗯， 只要係一個正常嘅香港人，我話知你之後嘅係最低工資好、標準工時好，或者係醫療改革好，乜 Q 都好，你都會累積翻嗰個社運嘅 momentum。 嗯， 其實你睇到嘅東北社運嘅沉寂， 係 到呢個嘅土地問題、中地啊等等，跟住都係同 DQ 案打謝咗嗰幾個自決派嘅議員有關嘅。因為佢哋就係最關心嗰啲土地問題啊、 嗯、 中地啊等等、東北發展啊、收地啊、農業啊呢啲咁嘅嘢，佢就打謝咗你嗰幾個人，咁就成個運動就沉咗落去啦。而家問題就係話，當個民氣再起嗰陣時候，你記唔記得六八九當政嗰陣時候，喂七一每年啊都幾萬人上街嘅， 嗯， 大家唔記得啦，2014年之前啊係幾萬，2012、2013、2014嗰陣時啊，所以我就話如果能夠將呢、這個引渡條例是成功阻攔得到的，即是說等於零比零守和他都好，下一鋪就有機會入波。 正如你那時候教我，你作為少壯派，即正如現在的反對派一樣、嗯、你都要動之期，面對11月的區議會選舉，或者面對現在的反對運動，面對中共的不斷的打壓的時候、啊、今次我們之期呢就是逃犯條例， 人人自危嘛，我都說了 你，因為呢個係一個最好嘅機會，因為點解嗱？商界佢哋最騰又唔敢出聲，係咪？美國佬亦都諗緊呢個 playing cards， 同呢個老共玩喺個即係貿易戰裏邊。喂，逃犯條例就係我哋最好能夠食得到佢上，同埋呢個係攞到 HCF 嘅， 攞到 HCF 同埋咩咧？我覺得佢係一個即係、就是、有個共幹效應，你明唔明啊？第一，佢可以叫起工商界；第二，佢可以叫起國際社會對香港問題嘅關心。就算你話雨傘運動係好多國際社會都對香港關心，但係始終佢哋視為同佢哋國家利益冇直接關係嘅嘢。 嗯， 但係今次我相信咧，林鄭之所以咧，即係又傲慢又愚蠢係咩咧？佢唔知道自己了咗個蜜蜂竇啊！ 係 呢個蜜蜂竇係我相信喺習近平對佢嘅高度讚揚下邊咧，你見到嘅港珠澳大橋開幕之後咧，同阿習主席並肩而行，跟住再送上八字真言之後咧。就開始精神失常呢度有， 即係上頭應該。 你諗下點會連續犯三次錯誤？你問我，一睇嗰個分流方案已經知道明益呢個嘅西隧嘅翁立，已經連政務官都會反對啦，係嘛？根本政府內部都過唔到啦，點可能喺施政報告公布咧？仲要一上再上， 嗯， 然後唔夠票撤回。好啦，第二你睇嗰個羅志光嗰單嘢，120歲命，60歲都係中年人。這個除了才智過人，你真的沒話好說的，真的。雖然我認識他這麼多年，是不是就是因為 Aaron 的手做事添，你 他是秘書長，我是他，是我上司，我是他下屬來的。頭那五年到換了秘書長才不是的。但是你想想有沒有可能一個正常人犯這樣的政治錯誤呢？是沒有的。是智商過人的人才會犯一些非尋常的錯誤，我覺得。因為正常的人就不出聲的嘛。是不是我想跟你爭這些東西。好啦，跟住而家就係所謂逃犯條例啦。所以你諗下，如果唔係因為佢目中無人，你估建制派會咁順，即係咁睇得順條氣咩？林鄭係一個係傲慢到不得了嘅人，佢覺得全世界全宇宙最叻係我老細，你唔使理其他人㗎啦，班主任， 你交俾我，你找我做班長，我幫你管曬嗰班撲街，我摘曬佢哋嘅名，再唔係督灰督到你出曬學校為止。你要對付邊個，我幫你對付佢。Exactly 就呢種心態啫嘛，而家係好啦，已經係去到，你記唔記得？喂，當初專業議政裏面同佢眉來眼去，我哋少咗咁耐， 教協都係啦， 教協啊。莫乃光啊，梁繼昌啊， 民主黨都係， 跟住民主黨啊，到民主黨逼到佢哋，終於冇辦法喺呢個黨慶請佢嚟，跟住李華明就劈炮，唔搞唔做籌款委員會主席。喂，呢、這個你要民主黨要多謝我哋啊，你知唔知啊？ 嗯， 當日佢點會睇到逃犯條例呢鑊嘢？我哋係咁話佢哋要同呢個林鄭切割，要同佢反台。 地運都已經咁講啦， 就是、因為睇到跟住佢會有更加多嘅政治任務會做啊嘛，佢一手掹住你。你諗下啦，如果佢掹住你泛民幾個專業議政嘅人，你喺呢單嘢裏面你點喐啊？ 嗯， 係咪有部署嘅？所以我話俾五十億你教協，真係咁容易啊？要還噶嘛？其實係好啦，而家你覺醒咗之後，大家走翻埋一齊，走翻埋一齊之後咧，實際上如果大家再諗多一步，就係懟冧咗佢嗰個法案嘅修訂。呢、這個我相信對成個民主運動再起好，包括區議會選舉到2020的立法會選舉 都有幫助， 是一個很大的幫助的。我相信啲人會出翻嚟，很多人話心灰意冷，後生仔冇出嚟遊行。我成日話後生仔從來都不是香港社運的主力嚟嘅， 係都係溝女， 佢哋出嚟遊行的都係 考公開試， 佢哋唔嚟遊行是正常 專業試， 係啊，唔參加遊行是正常的，其實參加就反而是少數嚟嘅，所以今次我對他們沒什麼期望嘅。其實 唔係，我睇翻落去嗰個群眾的畫面裏面咧，都有不少後生仔，只是因為我哋俾雨傘運動嗰度有少少 錯過 咗啫。因為嗰度係絕大部分是 學生、 靚仔嚟噶嘛， 係學生為主體。 但是最堅實嗰班都依然是大過我五到十年的阿叔阿嬸。 係好簡單嘅啫，經歷過六四， 係 六四嗰陣 死而不僵， 好似我哋呢年紀讀緊書。嘅學生，三十年之後已經係大叔啦。 嗯， 又經歷過2003年嘅七一， 嗯， 然後再經歷2019，過咗雨傘運動。喂，大耀庭咪就係嗰類人咯。你睇大耀庭，喂，真係嘅喎。 喂，呢啲阿叔阿嬸咧，先至發覺咧，佢哋係最有堅持。 我都話啦， 佢面對好多場敗仗咧，都係會彈翻起嘅。你諗下，我哋其實近呢幾年嚟嗰啲遊行啊集會咧，已經發覺咧，我係全部咧喺度派緊單張嗰時候嗌阿叔阿嬸，我已經知道好大鑊噶啦，即係冇曬後生仔。而係雨傘運動嗰一刻咧，我哋只係似乎有少少反常嘅啫，就係全部都係後生嘅。但係而家翻翻去啦，啱啱好我有數過，因為有一張圖咧，就係影曬嗰啲前排嗰啲咧，其實一本本嘅啫，或者係老人家多少少啦，但係就。始終啲後生仔係出翻嚟， 同埋我成日覺得你睇戴耀廷啊，即係我哋嘅代表人物，我哋嗰個 generation 嘅代表人物。你諗下啦，雨傘運動一鑊搞到咁 Q 大鑊，跟住仲要整個雷動，雷到嗰啲咁樣嘅泛民個個媽媽聲， 怨聲載道 ，跟住而家仲搞緊風雲計劃。我唔知佢出翻嚟之後仲有乜嘢搞風雨。 你唔知佢做，我聽人講啊。 即係 佢話想保釋 搞電啊，應該係 佢想最初本來佢諗住保釋候審嘅，你唔知佢個目的係咩啊？ 搞埋 風雲啊！我話大佬風雲嗰度唔好搞啦，你都係亂搞得通㗎啦。 但唔緊要，嗱我話俾你聽，你唔好話佢亂搞，我成日覺得佢係似嗰啲嘅叫做咩啊？英雄嗱 Marvel 嗰啲 Marvel Comics 嗰啲英雄，成為英雄之前咧，總係有陣時靈，有陣時唔靈嘅， 做下啲傻嘢。 係啦，我睇嗰個最近嗰個搭飛機睇個 Spider-Man 嗰個卡通片。那個黑人細路咧，就係、是、咧，永遠咧射嗰條絲出嚟咧，有時得，有時唔得。即係初初一定係咁嘅，我覺得，即係段譽嘅六脈神劍一樣。 嗯， 有時就射歪啊等等。咁所以咧，如果但係我相信好多人係俾佢嗰種樂觀，一種無可救藥嘅樂觀精神咧，係所感染。 佢係真係有啲似阿張寶華話呢一個。唔係，張寶華俾呢個江澤民話佢先係 naive 啊！哦， 佢係真係有呢種，佢真係成個細路咁啊！佢好似第一日出嚟搞運動嗰啲有。 嗱，我又唔覺得係，我覺得佢嗰種樂觀嘅情緒咧係 有啲天真咯。 一來佢性格， 二來我相信咧係對個地方嘅感情，我覺得呢個 唔係我知佢活得好好嘅，而家喺監獄裏邊，因為我聽人講咧就話咧，其實佢因為佢發覺咧，原來喺荔枝角又好，喺監獄裏邊咧有好大嘅 mission 啊，因為咧嗰度咧好多人揾佢做法律諮詢啊， 嗱我你問我， 所以佢話唉，阿土華念風雲咧，唉嗰度都係啲搞唔掂嘅啦，嚇、啊，即係唔係好似佢設計到咁嘅啦。倒不如留翻喺監獄裏邊咧，幫手做呢個法律諮詢服務。 嗱，呢個咧亦都係咧，我相信咧，好多時咩人會捱得過監獄？ 就係佢 之災咧，我覺得。即係我自己咧，都好多機會去巡視監獄。乜嘢人捱得過就係 Benny 呢種性格。 嗯， 我相信而家入去裏邊嘅四位朋友咧，有啲人係辛苦啲嘅，有啲人係容易捱啲嘅。嗱，肥仔達就話，好似話佢為咗準備入監獄，就成個月都唔開冷氣瞓啊嘛。 唔係呢個係陳建文好似， 肥仔達嚟嘅好似係， 兩個都有份啊。 係啊，但結果肥仔達就冇得坐，所以就白白地捱咗一個月， 你唔知 冇冷氣嘅日子。 嗰日咧同阿銘個老豆食飯，咁啊揾埋阿達啦，因為佢話要睇下佢有咩幫手啊得啦。咁跟住佢食飯嗰陣時候咧，阿達唯一一個俾阿何俊仁話佢嘅就係、是：，你呢個月呃咗我哋咁多人咁多產 品水啦，係嘛？ 你點搞？ 仲有打埋著松章俾佢都未計咧。即係全部要回水， 不過唔係，我都恭喜佢，我就話喂，你千祈唔好走去上訴刑期啊，無端端 到時判翻你入去啊， 係咯。 嗱，但係呢、這個你唔好話我真嘅喎，監獄裏面最難捱係瞓到半夜全身濕曬，係好熱嘅， 我知 夜晚好熱嘅，所以呢、這個即係慢慢當然會習慣適應啦。但係當佢同個外界社會有聯繫、有接觸嗰陣時咧，點解我話即係 Danny 寫信出嚟，我哋幫佢去立法會讀咧係？佢會知道㗎嘛、即係監獄嗰個監禁其中一個最大的懲罰就係同外面隔絕咗。 係。 係咪咁你慢慢慢慢你個人呢對自己嘅自信心啊尊嚴啊等等都會有懷疑。你得個 number 嘛因為。所以我覺得當然佢同其他嘅即係在囚人士幫佢哋手呢呢、這個一定係好事。因為我自己相信在囚人士一定係會好尊重佢哋。 嗯。 特別係坐政治監嘅人，就算你問阿古都知嘅。 係 阿古因為國旗燒國旗錯咗唔少啦， 同埋懲教署都好似特別有啲 team 咧，係專嚟招呼，即係照顧佢哋，唔係招呼佢哋。 阿古又就嚟好似又要再入去啦。 嗯， 都係因為燒國旗。但係我有一次同阿古傾開，佢都話其實裏邊啲人對佢好好嘅，即係唔會係即係冇話咩。就算唔好話欺凌啦，其實一般嚟講咧都好 respect 佢哋嘅。 我哋嘅幫會喺監獄裏邊先係最大的幫會啊嘛，咁大佬點會咁搞我哋咧？過五千啊，細佬。 咁過咗啦嘛？ 過咗啦。 係，有冇？咁啊，呢個唔係話要祝賀咩勝利，仍然而家係戰鬥當中，我覺得。但係最重要有個 faith， 即係我成日覺得 Benny 俾我哋嘅最大嘅啟發係咩咧？ 我哋有時要 simple and naive 咯。 要 simple and naive 同埋咩咧？要。保持著一種樂觀的心情， 天真啦。 無論出面的環境幾咁惡劣都好，你悲觀與樂觀你都係咁捱，除非你走嘅啫。如果唔係嘅話，你都係咁樣捱。與其地你捱得好辛苦，每一日起身嗰陣時，好唔想睇新聞，個人情緒好抑鬱，好低落。有多聽眾走嚟遊行嗰陣時同我反映呢個情況，佢問我點樣可以捱得到，我話其實我做完節目之後，我會好多方法令到我放低自己嗰啲嘢，即係有時係。吃飯、飲酒又乜都好啦，或者係我自己，譬如睇書啊、畫畫等等，行山啊、旅行啊等等。因為呢個係一個即係真係一個平衡嚟嘅。如果佢哋嗰個嘅精神能夠感染到大家嘅話咧，其實佢哋做人嘅方式咧，我相信亦都可以從中我哋有啲可以學習嘅、 嗯。 你見到啊 KM 帶咗好多書入去睇嘅， 嗯， 咩晚清八十年啊，百年咩話台灣嗰套嘢，百年追求， 嗯， 講台灣民主化嗰套嘢。 嗯、 百年追求嗰套嘢編得幾好嘅，其實嗰套書啊，咁呢啲其實亦都係即係唔會令到你自己即係覺得我自己一個無聊嘅人，即係坐監最慘就 是。唔係最慘喺香港坐監咧，我估咧，如果嗱而家唔使通軌啦，第二咧就係、是、如果真係俾你用到電話咧，就有唔同嘅。 同外界有聯絡嘛，但係唔會俾。 即係如果你外國咁，甚至乎你女朋友或者老婆一個禮拜嚟可以揾到一次咧，更好添啦。咁啊，個個都走去公民抗命啦，亦都無畏無懼咧，真係。最慘就係因為你同世界斷絕咗啊嘛。係。係嘛？即係你要睇新聞，真係而家攞翻份報紙出嚟睇嘛，佢先大鑊啊嘛。 係啊， 呢個係最痛苦一樣嘢啊嘛。 係啦，呢個我亦都可以。我諗好多做公職嘅人可以多啲去探佢哋嘅呢個， 嗯， 即係立法會議員啊嗰啲， 嗯， 咁另外律師都可以嘅。 唔係，同埋咧冇冷氣瞓覺咧，其實習慣下得㗎啦。因為我老婆咧就好怕冷氣嘅，所以咧我係幾十年嚟咧。 你都冇冷氣嘅？ 我冇㗎。 咁你可以。 我開風扇嘅就 我。你唔使好似肥仔達咁啊，隨時。 我唔使啊，我隨時 OK 嘅。不過我 隨時入去坐得 喎。起碼要有風扇，如果唔係咧，我就出汗出醒嘅人。 嗯。 但其實唔係好痛苦嘅啫，因為我都係怕熱嘅人嚟嘅，我都係。 但係有一個好處嘅，我覺得今次嗰個遊行嘅情況咧，係一個即係好鼓舞。 起碼有一半有都係戴耀廷、陳建文、黃浩明同埋呢一個嘅邵家臻 call 出嚟嘅。 大家都相信佢哋所做嘅嘢係無私啊嘛，我覺得。所以好多人當初笑佢哋佔領光環。 嗯。 即係大家。 我俾你頂啦，大佬。 好簡單，我成日都話唔好聽人講乜嘢，睇佢哋做乜嘢。呢、這個我相信係香港嘅民主運動裏面咧，嗰種嘅即係自我犧牲嘅精神啊嘅一個開始嚟嘅。 同埋一個最重要嘅體驗， 一個係啦，一個所謂莫道書生空議論，頭腦窄處血斑斑就係、是。 其實嗰陣時候我哋都有反省嘅細量呢個問題就係、是，喂，香港其實你相對台灣或者南韓都好咧，其實佢哋係好多人前仆後繼地咧，係即係坐監啊， 性命乜都有啦，係啊， 俾人即係打壓啊，甚至乎連份工都冇。 滅門慘案啊，林以雄。 喂，喺咁嘅情況之下，佢反而爭取到民主，嗯、我哋可能爭取唔到。爭取唔到民主嘅原因， 因為唔夠鎮壓性。 因為我哋冇咩犧牲啊嘛，其實 唔係因為個政權唔夠鎮壓性。 冇錯， 你喺殖民地年代、港英年代，佢點會做你大佬六六蘇守中，佢都唔會就咁樣去做。 反而咧，因為我哋有呢個犧牲咧，所謂犧牲咧，其實都唔係好嚴重嘅啫。其實係呼喚到更加多人出嚟㗎嘛。 嗰、那個係過去民主運動冇出現過嘅，我成日都覺得係一種感性嘅號呼召。 嗯，打悲情 一個 calling 啊，其實係嗱，我哋好多時咧，譬如李柱銘啊嗰啲，我哋都即係好熟啦，咁多年都即係講一套嘅對一國兩制嘅睇法、口號啊、理論啊呢啲嘢。 嗯， 而家呢個年代係冇辦法動員人嘅啦，其實 係 你真正動員人係咩咧？就係、是、你嗰個嘅 calling 係來自你身體力行。 係 你好似即係我舉個例子，好似真人 show 咁，人哋睇住你去做出嚟嘅，其實係所以點解好多？其他嘅過去對佔中嘅質疑嘅人，最終會放低佢哋嘅質疑，甚至係銷聲匿跡咧咁樣。 嗯， 就因為大家以為佢哋佔領完光環之後就會撇嘅啦嘛。 嗯，佢都撇唔到啦，俾人追殺緊大佬。 唔係呢個咪就係個政權 要找數啊！ 政權妄居咯，我覺得。 咦？係喎，你講開呢樣啱喎。如果當日政權咧放佢哋一馬嘅話咧，以後呢個 calling 咧。是冇效嘅， 不存在。我話俾你聽， 你嗰啲大學教授渺然一身，攞完光環之後，一日都唔使坐監，唔好話做社會服務令，錢都唔使罰。 我使乜揾屈榮賢去勾你啊？我揾其他你嗰啲同路人勾你啊？ 係喎，本土派就 係啊， 好大聲嘅咯。 到時到我就好大聲，我所以話， 喂，我哋本土派全部要二事坐監， 你嗰啲人哋坐六年七年，你一年都唔使坐，一日都唔使坐，即死。你諗下當年。馬文輝提倡港獨，郭亮雄有冇理佢？ 嗯， 有得佢喺呢個大會堂、海德廣場繼續喺度講。點解啊？因為你一理佢嘅話，港獨咪成為一個政治運動咯。 嗯， 呢、這個就係英治人哋聰明嘅地方。第二，1966年蘇守中天星碼頭騷亂觸發呢個九龍騷亂，又係喺旺角彌敦道燒巴士，結果蘇守中三個月出翻嚟啦。 嗯， 咁大鑊啊！就算 even 啊六七咁大鑊啊，放炸彈、城市恐怖主義襲擊啊，都係三年左右嘅啫。其實有啲甚至係特赦出翻嚟嘅。 所以反而仲好喎、啊，即係嗱，我都中過四五單咧。以前其實個當權真係聰明。 梗係啊，呢個你以為人 最多係罰錢， 絕對唔係仁慈，係人哋聰明。 跟住咧做下社會暴力，係咁簡單。嗱，你又做唔到英雄。群眾就俾你動員唔到，亦都冇感染到好多人，你都唔係有好大嘅憤怒，繼續喺度同你喺度咁樣催發，大佬係冇事嘅。所以如果佢聰明嘅話，嗰九字根本係唔應該出現。嗱，咁你個運動係借嘅。 好簡單，如果你放權由香港處理，將會係呢個叫做非法集結。 未經批准集會， 未經批准集結集會係啦。 未到非法集結， 你好熟噶啦呢個控罪。 係啊， 最多咪社會服務令。 唔會添啊！未經批准集嘅罰錢嘅啫， 罰錢好啦。跟住就佢哋冇光環，仲要俾人孖。你就揾咗一個叫袁國強，用咗一個最嚴苛嘅一個控罪出嚟，去釘我哋入去坐。呢個係中共嘅政治報復。而你香港呢班專業精英就跟隨中共嘅政治嘅要求去做嘢，結果 中共是未進化到一個程度去懂得面對反對他的人的。這個不是說取笑他們低能，而是事實上他對付反對他的人只有一個方法，就是殺掉他們。再不是就扔他好像劉曉波那樣坐到死為止，再不是好像新疆那樣送他們去集中營去做思想改造。你要他們去跟反對他的人一起存在是未試過的，其實是。所以我話呢樣嘢， 佢 manage 都唔好，唔識 manage， 佢唔識 manage， 佢根本就係一個馬騮都未進化到去做人。咁佢點會識得 manage？ 馬騮見到唔啱，你咪攞碌石頭即係搏石頭咯。 戴耀廷唔係呢單嘢，老實佢由開頭嗰年齡做咗英雄之後，一雨傘運動開始已經變成係恥辱啦，佢哋叫佢做三恥噶嘛， 俾學生罵啦， 大家都當佢一個笑話嚟講，係咪？如果你唔告佢，就算告佢都好，俾佢甩咗。喂，佢真係似喎，嗰陣時候，大佬，人哋嗰啲全部坐曬監， 雷咩動啊雷，風咩雲啊風。 喂，佢完全冇呢個號召嘅能力。其實你要玩殘戴耀廷好簡單嘅啫，你就係繼續俾佢喺度搞，繼續咧喺大學教書，係咪啊？咁啊點㗎啦？佢殘咗㗎啦， 我話俾你聽啦。 但係老共唔識， 中共係唔會嘅。 呢啲係英國佬玩嘅。 經歷過金地，經歷過面對呢個南非種族隔離政權，英國佬本身喺殖民地裏面面對咁多反對嘅方式，佢絕對識得點玩。你以為郭亮雄真係靠郭亮雄，真係靠麥理浩，大佬人哋後面係成個大英帝國管治嘅智慧喺度。 所以佢因為好似金地咁呢一單 case 咧，佢就應該唔好俾你做金地啊嘛。因為佢都死過啦，喂，嗰陣時候佢咪不斷喺度壓迫金地咯， 係咪啊？佢試過 點會唔試過？不斷叫俾佢坐監咯，跟住俾佢做咗即係全世界英雄咯，變成呢一個 公民抗命嘅始祖領袖啦，係咯。 喂，英國佬都唔搞啦，係咪已經知道即係痛定思痛？喂，而家老共俾個機會，俾個戴耀廷做我哋所有嘅民主運動嘅領袖同英雄。 喂，所以我就係一個新嘅 chapter 嚟㗎，呢個係咪？ 係咪？ 因為香港冇試過。政治犯咁樣坐監嘅，喺中共一國兩制，喺中共治下出現一批政治犯，呢個係對民主運動嚟講係一個質變嚟嘅。你唔好以為今次嘅逃犯條例， 可能係機會啊！ 逃犯條例係全部都係因為逃犯條例，好多人係因為係一種情感上，我喺遊行見到好多人都係同我咁講，有機會見到佢哋帶咗口信入去監獄裏面俾佢哋，好多人係因為佢哋坐監出嚟，而因為佢哋入去坐監之前叫大家四日四月二十八號出嚟啊嘛， 係。 這個有部署的，我覺得不是說突然間想出來的，不是突然間記者拨咪先這樣說的，其實是想好了怎樣做的了，已經是。所以你看到對家一步一步一步跌下去，現在是下一步就是到他在內會指石禮謙來做這個選舉法案委員會主席，又會再跌下去一次。 所以我經常有時總結呢，就是老共呢就是蝦蝦埋埋呢就是蝕一筆的了。 他贏得太多了，你明白嗎？贏得太易，但是他根本上不是那種的智商的人， 他不斷在累積緊啲矛盾，這個又打壓，那個又喐他。喂，大佬，人生欲做我們都慶的，你搞我啲小嘢本來沒什麼所謂給你搞， 即是等於中美關係一樣，你已經拿出人哋咁多著數，入咗 WTO 之後搬龍門走曬數，香港 CIPA 所有大門開小門唔開，根本你問香港專業人士個個都知道係呃 Q 人嘅。好啦，然後你仲要話我2025就你就撲街啦，我打冧你，有冇人惡到咁啊？我想 卡曬開口牌喎，我 亦都有冇人蠢到咁啊？大佬，我準備入嚟老笠你㗎啦，咁樣2025就你坐定定等我嚟啦。 我變成世界一哥， 我要做一哥啦，咁樣。咁所以我話你今日聽到習近平喺五四裏面嗰番講話，你已經知道佢係一個智商有問題嘅人嚟，所講嘅內容。所以 佢可能係我哋卧底嚟嘅。佢係我哋中國嘅民主運動嘅英雄。 而家就我 佢令到呢個老共咧，即係落個台。 我甚至懷疑呢個 Donald Trump 同習近平都係上帝派嚟嘅， 係 派嚟一齊做一個目的，就係終結呢個老共， 同埋令到我哋世界更加幸福。 係啦， 即係反省咗邊個係善惡咧，同埋呢個是非嘅人。 好啦，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啦，咁啊多謝大家收睇啦。當 多咗五千啦，有千五人係因為我嚟係咪？你 成日如果有車嚟歸嘅話，可能有五千添，多多五千添，可能過一萬。 咁啊，我揾阿索羅 B 佢又傻下傻下，我叫佢 contact 佢啊。 佢識㗎？ 佢唔識，咁佢夠膽 send message 出嚟咁啊，咪叫佢咯，係咪啊？ 係喎， 我哋眾籌。 哎、你上嚟做一集節目，我哋學下佢哋 講下呢個嘅叫做真正嘅 spin doctor， 係啦，面對巨人嘅時候，我哋應該點樣掙扎求存？ 係啦，點樣即係低位反彈？ 嗯， 係嘛？記住捧阿即士啊，今晚，拜拜， 拜拜。 喂，徐少華，律政司話個奪字好暴力嘅喎、 哦。哇，咁我哋奪加上命。咪仲暴力，隨時拉得㗎喇喎。 但係講暴力，你救呢個政府暴力？ 納稅人嘅血汗金錢就係俾大白象嘅工程超支奪去喇。 一人一票選出嚟嘅議員，個議席又俾佢暴力奪去。 我哋香港人連尊嚴都俾佢奪去呀。 咁而家究竟邊個奪邊個命呀、啊、 逢星期二晚八點鐘奪命鬧鐘， 重奪香港。 喂，徐少華。